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深情的，仿佛这种深情可以穿过雾霭。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想带来这一首，这是人声加弦乐的音浪汇集成的音乐。在这样的音乐中，你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飘在空中的那一抹云。 Thank you. 递进，从一开始的一点点弦乐，那微弱的声音，我也看到有朋友发来了天鹅的水中倒影，很适合，就像天鹅孤独地游曳在湖面上。阴阴的天，水中的倒影也变成了黑色，仿佛一切等待着后面的相遇。而后面音乐层层铺进，所以在今天的古典流行，我想带给你带到一个奇异的世界。 Thank you. 中插一下话，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个版本我觉得乐队好，指挥好，钢琴好，演奏家好。而且我想特别说的是，这台琴没有现代钢琴的那么炸裂，就是很多人喜欢那种亮亮的，然后弹起来这种。但是如果把格里格的这首作品用那种很炸裂亮的钢琴的话，那么就会显得格调低了一些。因为格里格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其实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一向的在古典界或者觉得哎，这首协奏曲不能像和像贝多芬啊、莫扎还有包括很多的钢琴家的作品不相比，因为觉得很过于通俗了。但其实并不，关键是要看谁的演奏，什么样的琴，什么样的音色。格里格，挪威的作曲家，前两天也给你带过他的像婚礼日，他的音乐中都有一种自然的风景，北欧的风景，他是这样，西北柳丝是这样。这块刚才的和声色彩有着北欧的风情。格里格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当时很年轻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首年轻气盛的协奏曲，尤其第一乐章啊，描绘了北欧岛国的瑰丽的自然风景，淳朴的民间风俗。格里格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也是很年轻，25岁。 史上细分的话，格里格是民族乐派，但是其实这种细微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民族乐派跟浪漫派差很多时间嘛，其实也包含在浪漫派里。有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细分，有时候觉得哎，这种细分可能让我们了解更多。在因为我刚才说这几个乐派时间都很短，你看格里格一直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像门德尔松以及舒曼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他五年间在1865到70年间，他呢两度访问意大利，在那里结识了音乐家李斯特。哎，我们会觉得李斯特跟格里格感觉是完全不会相交的作曲家，但却不是。所以你看这首作品要是李斯特演奏也很合适，他的确听了格里格的作品后对他大加赞赏，并且亲自演奏了格里格的作品。的版本，否则呢在现代有很多演绎这首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很多演绎的版本听多了以后觉得哎，这成了跨界嘛，因为很多跨界音乐家也改编它。刚才说到李斯特在1879年在莱比锡 Gewandhausen 的音乐会上的确演奏了格里格的这一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获得了极大成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有朋友疑义说今天播格里格是要用北欧风格配合着忧郁的天气吗？是这样也不是这样，要想在我的节目中找到规律那就是错了，因为我们也会搭配不同的音乐。我说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会带你去奇异的世界。 运的水汽当中，是不是啊？绍兴黄酒说，聆听此曲，心静如水，生活变简单了，人生自带的样子不过如此。你说的是哪一首呢？我想说，今天我带给你带来的这些奇异的世界，而这首曲子叫做神秘是你的方式。所以在今天节目里，不要挣扎，不要说企图你要想换另外一种风格来诠释，就是跟着我走吧，来听着这些奇异的音乐。下面这首也许你听过，古斯塔夫先生。选自哪儿吗？这首叫做《古斯塔夫先生》。来看看安卓写的这一段，还挺美的，有点像自己梦里的回忆。他说看的书啊，有一段描述，屋子里散发着棕树、蜜饼和俄罗斯的铜壶的味道。柴可夫斯基和布罗斯基、马丁克劳恩以及劳泽，然后就说到了格里格，说到李斯特，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把这些作家作曲家们将这新年的这些树还有今天这种阴阴的水汽天气结合在一起，造成一种迷雾重重的感觉。小老头说了，说我像领航员一般引诱我们游在不同的音乐世界里。是领航员吗？不如说拿仙棒的仙女或者船长。下 半时段其实我们就好像在这个迷雾重重的天气里在游走，所以不要有自己的意识，你就沉浸在其中就好了。下半时段也许会有音乐为你拨开这迷雾重重。说一下这段音乐的来由，选自布达佩斯大饭店。接下来广告时间，一会儿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这是一段什么音乐了吗？终有一天我的王子会降临，选自迪士尼呀，白雪公主。是的，如果你看过的话， 经典的白雪公主的电影，小时候一定看过，这就是其中的主题曲。而在这里呢，我们认识的钢琴家阿布把它改编了，变成了一支他所改编的爵士特别的音乐，主题呈现 solo 音乐的感觉很美妙吧，依然充满着这个奇迹的世界和场景。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说了下半时段也许会为你拨开层层迷雾，所以接下来呢，这是一首唱，叫做 Mr. Sandman， 其实呢是指梦游先生，你好。听了这首，也许你会慢慢的梦醒。 Mr. Sandman。Bring me a dream, bum bum bum bum, making the cutest that I've ever seen. Bum bum bum bum, giving two lips like roses and clover. Bum bum bum, then tell him that his lonesome nights are over. Sandman, I'm so alone. Bum bum bum bum, don't have nobody to call my own. Bum bum bum,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ake him the cutest that I've ever seen. Give him the word that I'm not a rover, and tell him that his lonesome nights are over. Sandman, I'm so alone, don't have nobody to call my own.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什么歌呢？你会觉得好奇吗？这首呢就是《你好，梦游先生》。刚才我算了一下，这首歌1954年发表，到现在已经有67年了。是啊，甚至比一些当代的我们认为的古典还要老。他们是一个组合。那最早呢，他们是夏洛特姐妹所演唱的，像《Boogie Woogie 风》啊等等这些。那现在呢，后来有很多的人来翻唱，像很有名的在那个时代爵士大乐队时代的，还有这种姐妹组合合唱团，像安德鲁姐妹，而现在我们这个叫做 The Popney Sisters， 是当代的组合。因为在过去30年代流行的这种组合，慢慢的有一阵子我觉得有消失，但后来现在又在慢慢出现，尤其这首歌也算是在新年期间12月份会唱的歌了。你是梦游先生吗？醒醒吧。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the summer and someone to hold. Would be so peachy before it's too old. So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Mr. Summer. Bring me a dream.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真真很像那首 Christmas 的歌曲，尤其开始的部分，是不是很像那首？但是你知道它是谁创作的吗？它是年轻的莫扎特，他创作的六首小步舞曲当中的第五首。而其实很多 Christmas 的歌曲，它的历史的时间甚至要比我们知道的300多年的莫扎特、巴赫200多年的莫扎特还有巴哈都要久远，有的甚至是300-500年。所以到底哪一段旋律在前呢？穿过没有穿过这层层迷雾，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如果还没有，那下面要加持的就是舞蹈的贝多芬了。 Thank you. Thank you.